停止了触痛，就失去联系，没有交集，就像是从来都不曾熟悉。一场平静，我走了，你好像毫不在意。我没怪你，或许是我该说对不起，打扰了你，把所有巧合当作爱情，靠想象实现未来可期。迷失中注定，连拒绝都看不清。我以为的美梦，醒来都是伤口，像破碎的许愿瓶，再不能被拼凑。纵然时光倒流，故事的尽头早有。是。